5月12号的上午8点半到12点半，地点是在我们学校的顺义校区。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也很方便，坐到凤博，然后我们学校有接驳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招生就业处处长毛丽。 那么耿丹学院也是05年办，办学定位前沿，培养目标务实，育人环境优美，专业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海外资源丰富。建筑学专业是基于我们在工程管理和两年前开办的城乡规划这两个专业的基础上，师资力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觉得我们有实力来办这个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专业， 对，有我们强有力的师资作为依托。 那就是现在等于这个师资雄厚的师资力量支撑下，我们又开设了建筑学专业， 对， 是吧？ 同样金融工程呢也是基于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多年积累的强有力的师资觉得这个专业我们能承办得起能给学生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个专业的条件 所以呢今年呢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呢 开设了两个 建筑学 对两个新专业 工程哈，应该是有非常这个扎实的基础上开设。 所以说学校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只能是这么。 我觉得这就跟人一样，人也是要这样的踏踏实实的，然后走的才能更远。 更远，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在今年呢有一些调整。 是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一个老牌专业。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越来越注重与机电相结合，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对机器人这个方向的研究上呢非常侧重，那么我们就慢慢今年开始转变它的专业方向，变成机器人技术方向。随着明年后年的发展呢，可能就把这个整个变成一个专业。 机器人专业了。 对对。 机器人技术专业。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在入校之后就可以，比如说你的一个主攻的专业方向之后，去学习其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或者叫辅修，或者是叫什么？ 学校一直提倡有这种二学位的辅修。 二学位的辅修，那它这个跟双学位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它会发一个，比如说辅修的一个证书啊什么的，是这这可以的。 对，这是可以的，但是和双学位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报考耿丹学院哈，除了在体检上注重之后规避自己因为体检而造成的报考失误之外，只要是上了分数线投到耿丹学院都能满足一专业，就没有任何风险。 所以我觉得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反倒很简单。 很简单。 你不用去考虑，你只要去考虑说 我想 喜欢哪个，是吧？ 想学什么专业。 我最有兴趣的是哪个，因为满足第一志愿嘛。 对。而且就是即使当时你想的这个专业回头到学校之后觉得不太适合自己。我们还有二次转专业的机会，因为在学校一共是提供5次，我们叫调整专业，不叫转专业，叫调整专业。就是随着你的学习状态，你认为哪个专业，或者是在你学习过程中这个专业觉得学习有难度，或者是 可以调整 ，没有任何条件。我们每年啊都在我们本校就是组织。北京市的40余所本科院校的联合招生咨询会，叫东北部地区的。那么今年呢，时间调整到6月24日。 哎，正好发分了。 发分的第二天。 第二天。 对。你知道了分数，知道了分数线，那么你的目标就已经非常强了。去哪个学校，不会浪费你过多的任何时间。对。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哈，想问一下耿丹学院校址。 耿丹学院校址啊是在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和那个城市学院 是邻居吗？ 是邻居。 是邻居哈。 是城市学那个顺义区呢就2所高校。 就是城市学院和这个 耿丹学院。 好邻居。 那5月12号城市学院的那个咨询会你也得去吧。 必须去。 肯定要来的。 那么感谢今天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我是杨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